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25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朝鲜在举世罕见的军事战略界百战百胜的钢铁统帅、伟大的金日成同志的主体军事战法的指引和他的英明领导下，在上世纪50年代步枪与原子弹的较量中取得胜利，鸣响了战胜的礼炮。而且在伟大的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先进领导下，彰显战无不胜的核强国、最精锐军事强国的威仪，在跨世纪以来的反美全面大决战中连战连胜。自从上世纪50年代激烈卓绝的朝鲜战争，已经过去了漫长的岁月，时代前进得很远，但是只有一个丝毫未变，那就是美国的侵朝野心。美国不但不从过去朝鲜的祖国解放战争中遭到的沉重的政治军事惨败中吸取教训，反而一直被扼杀朝鲜、支配亚洲和世界的侵略野心冲昏头脑，在朝鲜半岛不断增强武力，疯狂举行战争演习，接连发起军事挑衅。由于美国有计划的完全废除停战协定，投入大量的核武器，加大对朝核威胁的力度，我国变成了一个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热核战争的世界最大热点地区。目前国际社会对美国把朝鲜半岛局势推向战争边缘的侵朝战争演习予以强烈谴责，深表忧虑。但是美国不顾这一切，策划于8月伙同南朝鲜傀儡集团又进行一场已知自由卫士联合军事演习。今天我们拥有强大的力量，能够应对美国所愿意的任何战争方式，而且做好一切准备，将以坚决果断的超强硬应对来彻底粉碎敌对势力的侵犯主权和挑衅活动。如果美国对于朝鲜的战略定位和大势所趋视而不见，执意发动第二次朝鲜战争，就将遭到最后的灭亡，没有一个在降书上签字。